像春风扑面而来，融化了我冰冻的心海。每看你一眼，我心潮澎湃；每想你一夜，我寂寞伤怀。 听你的声音像天籁，读你的感觉多愉快。我多想把你搂在我胸怀，海枯石烂永远不分开。要你的爱，我爱你是我真心的表白。你要天上心，哥哥为你摘，哥哥愿意为你摘。 像春风扑面而来，融化了我冰冻的心海。每看你一眼，我心潮澎湃；每想你一夜，我寂寞伤怀。 听你的声音像天籁，读你的感觉多愉快。我多想把你搂在我胸怀，海枯石烂永远不分开。我需要你的爱，我爱你是我真心的表白。你要天上星，哥哥为你摘，哥哥愿意为你摘。爱的人啊，我需要你的爱，我爱你是我真心的表白。你要天上星，哥哥为你摘，哥哥愿意为你摘，哥哥愿意为你。